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咁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啊 Mika 啦。咁今日好开心再次请到阿 Jack 老师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另一个主题嘅。咁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阿 Jack 啦？咁阿 Jack 咧喺几个月前啊，好耐啦，其实咁咧，阿 Jack 同我哋 say 个 hello 先。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阿 Jack 之前咧就同我哋分享过咧色彩人生嘅，咁讲翻少少 Jack 啊 Jack 嘅背景先啦。咁其实佢系佢都学，佢都做咗学过好多唔同嘅界别嘅疗愈系统嘅，咁佢依家咧就主要系一个香薰啦，同埋颜色治疗师啦。咁另外咧，佢都有教授呢个动物全心啦，塔罗牌啦，星座啦，同埋灵气治疗嘅。咁佢依家系一个大部分时间咧就会系做一个Arosoma 嘅一个治疗师啦，而佢本身亦都系一个中医师嚟嘅，咁佢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噶。咁今日佢上嚟同我哋讲咧，讲我哋今集嘅题目啦，就系、是、我哋今集题目就系叫做陪伴啦。咁陪伴，哇，呢、這个范畴好阔喎，其实 系啊。 咁究竟阿Jack 在于你嚟讲，点解你会咩叫陪伴咧？喺在于嚟讲， 在于我嚟讲，陪伴其实就系用心、用时间。同自己或者身边的一切啦，自己的亲人啦、仔女啦、好朋友啦，身边的全部好好相处。咁时间同心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哋有心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就是讲紧活下当下咁样。咁呢个 concept 就是一个陪伴。 咁即系话，其实陪伴就系话，我嘅心神就放翻喺呢个时空状态里边，系咪啊？ 冇错。 即系因为好多时我哋习惯咗有好多电子嘅手机啦、咔啦咔啦嘅电脑啊、电视啊、咩打机啦、咩都好。咁其实嗰刻我哋嘅心神可能我坐咗喺阿 Jack 隔篱嘅，但系其实我自己就走咗去。我其实我喺度打机嘅， 冇错。 我真系复紧 WhatsApp， 又 check 紧 Facebook。 系。 咁其实呢个系咪叫陪伴呢我坐喺你隔篱喎，其实。 系啊，你 physical 喺度咯，但系你嘅心或者你嘅成个人嘅 conscious 其实喺第二度咯。 我嘅意识其实已经去咗第二度啦。 系啦。 因为其实个元神都唔喺度啦。 系啦。 咁所以就，所以点解你会觉得今次我哋要带出呢个题目陪伴系咁紧要咧？ 因为而家其实大家好多时候生活中面对好多问题啦，或者系好多情绪，觉得自己唔舒服，或甚至好多负面嘅情绪，系因为我哋唔识得陪伴自己，唔识得点样满足自己嘅需求，或者点样揾到自己嘅需求，就是、因为冇咗陪伴呢件事。 因为自己其实将个注意力放咗喺外面嘅世界， 冇错啦， 冇翻喺我哋自己嘅本身心里边嘅内在。 系啦，因为我哋都系摆喺其他人嘅身上边啦，或者其他事情上边啦，一路在其他人做紧乜嘢，跟住可能系其他人做嘅嘢入边，自己想有啲得着啦，或者满足自己嘅需求，咁好多时候期待就有失望啦。 系啊，因为将个注意力就摆咗去其他人嘅身上。 系啦。咁呢、這个时候好多时候我哋就会见到屋企人嘅相处系更加明显啦，尤其系仔女啦、父母啦呢啲相处嘅时候，就是、因为冇咗呢个陪伴嘅 essence 入边嘅时候，咁好多时候我哋就系觉得你做咩唔听我噶啦，我都喺呢度陪住你啦，但其实我做紧第二件事，咁仔女又觉得吓唔系，你系做紧你嘅嘢，我做紧我嘅嘢，好似中间冇咩 bonding 或者 connection 嘅， 系啊，或者爹哋妈咪其实都。都緊手機啊！其實佢咪真係同我做緊嘢咧？即係我諗小朋友咧，尤其即係我哋可能呢一部分咧，會多啲會講關於個親子嘅陪伴啦、親子嘅關係啦。咁其實呢個課題咧，基本上大家都覺得好頭痛嘅。 係啦， 因為其實第一唔講話喺香港養一個小朋友係要幾咁。要花几多嘅钱啦、啊，心力时间啦、啊， 冇错， 仲要讲点样去追上呢个教学进度啊，跟住考试啊 ，click click 啦，课外活动啊，所有嘢其实都会系好大压力啊。 系啊，其实讲翻呢个压力，小朋友压力，家长有压力，全部嘅人都有唔同层面嘅压力喺自己身上 边。系啊，好多时咧，我都听到啲朋友讲话，唉，教个仔女真系好辛苦。 咁啊半夜就會激心激醒咗個心痛，即係我諗相信家長都會有呢個痛感啦。咁我知道其實你之前咧啱啱就舉辦咗一個親子嘅 workshop 啦。咁其實呢個陪伴呢個題目嘅衍生咧，其實都係因為即係你有咁多年嘅經驗啦，同你啲客户有溝通啦，咁其實佢哋都帶咗好多親子嘅問題或者關係上嘅問題。咁即係最近喺呢個親子 workshop 嗰度咧，其實就會有一啲唔同嘅領會啊，其實喺個 workshop 裏面你會係覺得有啲咩特別想出嚟同啲聽眾講翻？ 其實 workshop 好多嘢我哋都係互相分享啦。咁而家就係大家會問翻一啲問題啦，好似有啲小朋友咁可能家長都好介意小朋友出到去唔同人就打招呼啦，唔識得點樣 say hello 啦，或者大大聲稱呼對方個 title 又好啦。 阿姨早晨，即係有啲小朋友其實好怕醜噶， 冇錯， 或者唔想講。 係啊，咁父母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喎。咁我點樣同我自己嘅小朋友講呢？我點樣係出到去唔好俾個小朋友咁難受呢？佢就唔想打招呼，你又叫佢一定要講咁。整到自己好似有啲时候好尴尬嘅，佢又唔讲，你又冇办法逼佢。 但系喺人哋姨姨面前又觉得你点教你个小朋友噶？ 系啊， 咁冇礼貌嘅。 系啦，咁父母自己心情又好大压力啦。 系啦，咁又变成咗个压力啦。 冇错啦，咁嗰个时候我哋嘅分享就系话，其实你可以同小朋友沟通一下，到底你想同人哋打招呼，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互动嚟噶嘛，同人哋有一个 connection， 一个互动。咁有啲小朋友可能怕丑啦，佢挥一挥手 say 个 hi 啦，或者系自己掂下头啦，咁样都有唔同嘅 approach 噶。咁你理解自己嘅小朋友，佢系你嘅小朋友，你嘅屋企人嚟噶嘛？大家有一个 mutual 双方知道互相点样去出到去同人哋打招呼，咁样就 OK 噶，唔需要带小朋友出到去又就翻其他人想自己需求俾人打招呼嘅方式，跟住整到自己小朋友唔开心啦。 系啊，可能嗰个姨姨其实就系你睇下我系你嘅长辈，你就一定。你就一定要招呼我噶啦，即系你一定要同我打招呼噶啦，因为呢个系一个礼貌啦，或者呢个规矩啦，或者长幼有序啦， 系啦， 即系佢又可能表现出一个有权力嘅一面，就希望小朋友一定要同我哋用一个正确嘅打招呼形式啦， 系 或者打招呼其实好多种方式噶， 冇错啦。咁如果小朋友经常嚟喺外国住多啲啦，或者佢觉得 hi 就得噶啦。咁其实父母如果自己都可以同意同支持小朋友用呢个方式都唔紧要噶嘛。喺姨前边嚟打个 hi 咁样嘅招呼，咁父母可以同姨解释，咁我嘅小朋友系咁样嘅方式，佢同你打咗招呼啦，唔好咁样逼个小朋友或者系用唔同嘅说法讲佢咁样唔啱啦。 咁所以其实即系日常基本上呢啲少少少少嘅嘢咧，其实对于家长或者小朋友咧，已经系其中一个压力嘅元素啦。我哋举一个咁简单嘅例子。 系啊，就咁少一件事，咁细一件事就小朋友就有啲时候会感受到挫折啦。咁佢嘅信心或者佢同你嘅互动，冇一个 support 啊，冇一个好似我哋话。屋企人嘅感受，陪伴我嘅感受啊， 即系好似啊，爹哋妈咪啊，做乜一定要去讲即系早晨咧？即系我自己有个少少分享嘅，阿 Jack。咁其实我细个系好怕丑，我系成日想匿喺个山窿度咧，唔出嚟见人。即系最好唔好同其他人有任何嘅互动啦，因为我想匿喺我嘅安全嘅角落。咁我觉得咁样系最安全，因为我都即系细个由细到大都好多批评，俾人批评，无论我做得几咁好，都会俾人批评。咁我会觉得我匿喺个角落头度咧，咁而唔俾人见到咧，呢个系最安全嘅地方，对于我嚟讲。咁所以咧，我都系有个问题，就系我都唔中意同人打招呼，即系可能笑下就算，或者我用最少嘅身体语言去同人哋打咗个招呼就算啦，跟住真系想即刻匿埋咁。 嗯， 即系其实背后有咁，我自己有呢个因素啦，即系每个小朋友或者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因素啦。咁所以其实就系觉得我。呢方面我冇得到支持啦，如果我係翻嗰個小朋友，咁其實又可能形成咗佢一個情緒，就儲存喺佢自己嘅身體裏面。 冇錯啦，你嘅身體入邊啦，你嘅記憶、你嘅經驗入邊都儲存咗呢個屋企人其實唔係 support 我㗎。 佢仲系呢个咁尴尬，我觉得自己好孤立嘅时候，将我摆上台面俾大家攻击我。咁我哋会 dramatize 好多嘢噶嘛？ 系 虽然系好细一件事，但系个当下个当事人嘅感受，全部人望住我。其实我打咗招呼啦，你哋做咩要咁样对我咧？ 系啊，即系其实就会系咁，所以亦都系带出我哋今集嘅主题就系陪伴啦。 系啦。咁陪伴就係會話開始有尊重對方開始囉，因為個個人都係唔同嘅個體嚟㗎嘛，就算阿媽生咗仔女出嚟，佢出到嚟佢就係一個 individual， 佢一個個體嚟㗎，佢唔係你嘅 possession， 係啊， 或者係你控制嘅個部分。 但係好奇怪喎，我哋中國人呢，尤其外國都係嘅，即係一個小朋友生，我生咗一個小朋友出嚟，佢就係我生命嘅延續，就變咗好似我哋係生產咗一樣人呢樣嘢出嚟，而呢個人其实对于我来讲，它是我的一部分。 嗯。 咁即是说我有绝对这个控制它的权力啦。 是啦。 或者我们有一个重塑的关系，尤其那么小个啦，它更加需要我去养育啊教导啊这样啦。咁变了那个关系呢，就由个问题其实就由这个想法开始。 是啦。 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是没错啦。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自己可以 control 好多嘢噶，咁点解要我哋要 control 咁多嘢？因为我惊佢唔听话咯，我惊佢做乜嘢咯，惊佢俾我出到去俾人见到我好似冇咁好咯。咁好多时候就因为自己嘅不安，所以我要控制我嘅小朋友照翻我嘅样式， 或者社会上 系啦，社会嘅观点。你一定要照返咁样嚟行啦，所以自己将好多应该啦必须要嘅呢啲規矩摆喺我自己同小朋友身上边，跟住整到两个人都唔开心啦。 係啊，好多事啊，因为譬如你之前个 workshop 啦，或者之前啲客户都有嗰啲係好笼统嘅问题，其实我諗大家都可能听过。譬如我哋简单啲讲一两个嚟，即係大家可能有少少同感啦。譬如话依家特别多一啲所谓嘅自闭症啦、过度活跃症啦，或者係读写障碍啊，有唔同咁多标签性问题嘅儿童呢存在喎。即係你諗下我同你细个嗰阵时啦，即係我哋都好后生啫，但係其实呢但其实呢就已经冇呢个咩叫过度活跃症啊，即係好多人都坐唔定㗎啦啲同学。 係啊。 咁但係又标签咗过度活跃症，可能佢要食某啲嘅药物。咁而嗰啲家长呢其实係好大压力㗎。 係啊係啊，其实佢哋会面对好多唔同层面嘅压力，好似小朋友，我咁深爱呢个小朋友，但係我又俾佢食咁多呢啲药喎，咁呢啲 drugs 会唔会系影响佢以后嘅身体啦？但系小朋友咁样跑嚟跑去，其实 我会俾人投诉，我俾老师投诉，我俾同学投诉，我俾家长投诉。 佢其实佢都冇办法，因为佢好多精力噶嘛，佢就系要佢喐动噶嘛，你叫佢坐定定喺度，佢冇办法噶嘛。 系啊， 咁我如果讲中医嚟讲嘅话，佢呢个下边个气咁足嘅时候，就系要俾佢喐动噶嘛。如果唔系咁点好咧，佢会爆炸噶嘛。 其实应该系咪我哋用好多唔同嘅标签，将嗰啲唔同嘅人啊， 系啊， 塞咗落嗰个。一個個分類裏面， 係 其實人係活噶嘛， 人係活噶嘛，人都唔同，只不過你標籤話佢應該係入咗呢個 category， 係咪佢真係咁樣？呢個係你標籤咗佢啫嘛。 係啊。 咁以前其實冇人標籤，佢哋都係咁唔同咯。咁如果標籤又更加比較 detail 嘅話，咁個個人嘅標籤都唔同咯。 係啊，我高啲，你矮啲，我啲頭髮長啲，你啲頭髮短啲。 咁大家都好奇怪噶。 其實大家會變咗好奇怪啦。 咁係咪都需要唔同嘅 medication 咧？ 因為其實我明嘅家長對於呢個社會嘅壓力，尤其呢啲其實呢啲係一啲資優嘅兒童啦，我可以咁講。因為其實依家世界喺度變緊啦，能量都變緊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人類咧，其實已經係轉化咗嚟咗地球度啦，即係我哋用另外一個層面嚟睇，就係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天賦，係 啦 ，talent 個 talent， 而佢個天賦可能唔係根據我哋依家現有嘅社會規範，譬如你讀書要叻啊，出口成文、唐詩三百首全部識得背嘅，因為佢可能係呢個創造性啦， 係啦， 因為或者係活躍性啊，或者其他嘅唔同嘅諗法，即係譬如舉個例子，就譬如話讀寫障礙嘅，我哋好多時依家有一批人叫做读写障碍啦，其实佢咩叫读写障碍？只不过系佢对呢个文字上，即系无论中文、英文啦，佢个文字上嘅理解或者佢个记忆力咧系差啲嘅，点样都 map 唔到呢样嘢。但系问题佢嘅创造力啦、幻想力啦， 佢系比常人丰富，只系佢个脑活跃嘅地方唔系我哋大部分人过去活跃嘅地方啫嘛。即系譬如你话，譬如好多名人啊、标基啊、其他所有嘢天才，其实佢哋都有呢个读写障碍。咁系咪代表佢哋系冇用嘅一个人呢？ 系啊，或者佢系好多方面，其实佢嘅 talent 如果可以得到一个发挥嘅时候，佢可以变成社会见到所谓嘅成功者咯。 是啊， 或者佢个我哋中意睇用财富嚟衡量一啲人嘅时候，佢哋、都系 top one or top two 嘅呢啲 category 啦。所以好多时候变成我哋用 label 限制做佢呢啲小朋友，或者限制做自己嘅生活啫。咁不如自己慢慢谂下，其实佢唔论点样，你唔 label 都好，我哋陪住佢、陪伴佢，都系用耐心同时间揾到一个大家互相去沟通嘅方式，加埋用一啲方式挖出咁佢嘅 talent 喺边度。既然佢嚟到呢度，佢系俾我哋睇到，其实撇除我哋讲紧啱啱成功嗰啲条件，佢呢个存在系有对我哋嚟讲有咩特别嘅意思咧？系咪可以用多啲时间同精力去揾出其实佢嘅存在感、佢嘅价值喺边度？ 咁至于系啊，你讲得啱啊，即系譬如你个咁点样去揾咧？ 系啦， 就系你所讲嘅陪伴啦。 系啦，陪伴啦，加埋系唔同嘅方式，有啲人系用画画啦，有啲人用音乐啦，唔同嘅呢个方式系睇下小朋友对咩嘢有兴趣。咁一入到有兴趣嘅嘢，佢慢慢玩开嘅时候，佢有信心啊，好多天才就由呢度开始揾出嚟咯。系啦，咁好多时候我见唔到一般其他方面嘅天才，因为佢冇呢个机会去 access 到呢啲方面嘅 field。 即系譬如你叫一个读写障碍嘅人每日用12个钟去不断去练写字，但系佢个创作力就系、是、咁样就系封咗啦， 冇错， 冇俾时间佢去发展啦。 系啦， 咁佢又会觉得，你又会觉得好辛苦，因为爹哋妈咪又会觉得辛苦，教几多都唔识噶。 系啦， 咁但系小朋友又觉得你做咩要逼我呢？ 冇错啦，你做咩要逼我呢？大家唔中意人哋逼噶嘛。 系 啦，咁你如果可以俾佢有机会，可能佢嘅 programming 好劲咧。有啲小朋友而家佢唔识读呢啲字，但系佢用电脑好劲嘅。 系啊， 你学半日你都唔识，但系佢一下就知道点样 access 全部嘅嘢啦。 系啊， 所以呢个变成佢嘅天赋，佢嘅 gift 喺呢度嘅时候，咁我哋睇下点样用呢个风声嚟栽培佢，揾翻佢喺呢个人生入边想点样行佢自己嗰条路咯，佢嘅价值、佢嘅定位喺边度咯。 其实呢个系好紧要，我其实。对于点样发展个小朋友嘅天赋当然紧要啦，点样维持佢心理上嘅平衡呢？ 系呢、这个先系重点啦。咁我哋心理上边有好多时候，我哋需要有啲满足啦，或者自己嘅价值喺边度嘅时候，咁我哋就要慢慢用唔同嘅方式去揾一啲自己觉得有兴趣嘅啦，自己会做得开心啲嘅啦，或者系自己系点样系自己限有嘅时间入边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咁呢个对小朋友嚟讲都系非常重要一件事咯。咁呢个其实都系关乎父母系唔系可以提供一个环境俾佢哋系发展呢一个范畴啦。咁好多时候我哋会尊重翻小朋友唔同啦，我哋会鼓励佢，我哋要奖励佢。如果做得好嘅时候，系唔系俾佢觉得呢件事我可以做得更加好？我嘅人生系唔系有呢度慢慢建立翻自己想要嘅信心，慢慢揾翻自己嘅成就感，跟住经常俾自己机会去发展唔同嘅嘢咧？我哋好多时候自己嚟讲都系咁样噶，因为我哋自己冇成就感，所以都会系上其他山上边揾到唔同嘅满足又好，唔同嘅期待，但系好多时候我哋揾到系失落，唔开心。 其实好难嘅，因为好多时咧，听讲譬如话，我细个做唔到嘅嘢咧，我就想我个仔女去完成佢啦。呢个又系另一个迷思嚟嘅，因为。你有啲遗憾做唔到，你就要好多时就希望个小朋友完成。咁其实你有冇谂过佢想唔想做咧？ 系啦，咁佢嘅意向或者佢嘅梦想唔同你一样咧。咁你哋当初做唔到，咁点解要小朋友今日嚟 fulfill 你嘅梦想咧？咁佢自己嘅梦想又点可以 fulfill 得到咧？ 系啊，呢个亦都系另外一个问题，即系你见到身边好多朋友咧，其实都会有。呢一样嘢，因为好多时都系，即系譬如爹哋妈咪系医生，我又要个仔女就做医生， 系啦，咁你先可以维持到家族俾人睇到，我哋系一个医生嘅家庭嚟噶。 哇，几犀利！但系最后可能系嗰啲医生嘅仔女，最后去到中年，人到中年咧，其实佢觉得好辛苦啊。 系啊，因为初初佢都唔想入呢一行嘛。 系啊，最后系。 照翻转头就顺从翻自己嘅喜好去做翻另外一个职业咯。 冇错啦，咁就系讲紧咧，顺咗一大轮几十年嘅时间啦，又重新开始揾翻自己真正想做嘅。咁你全之前嘅二十年、三十年，其实系满足紧家长嘅期望啫。 系啊， 咁呢个就系讲翻，咁家长呢个期望到底实际嘅意义喺边度咧？咁我哋会延伸到讲意义到底系点样？我嘅人生嘅意义咧？我是想做什么？到底是小朋友做一些事让我开心，或者我是小朋友，我是不是满足我的家长？这个就是我人生的意义呢？我就是找回其实我的梦想在哪里，我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由这里来发展我的人生呢？ 是啊，其实这件事就我想每一个身边的人呢，我们都会听过有类似的故事的，就是家长和同父母咯，或者咁咯，即系我哋大个之后同父母大家嘅迷思啦。 系 咁呢个系我哋都想一间会再继续探讨嘅。咁呢一节嘅时间咧，其实就差唔多啦，好快已经够钟啦。咁我哋下一节再翻嚟同阿 Jack 再讲翻陪伴呢个话题啊。好。